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My Radio 新春团拜，2月21日下午2点及5点，一连两场，金珠贺岁，丰富美食，费用全免。玉敏台长一众主持同场庆贺，报名请电24673088。 喂，我是本土论坛主持陈云，咁另外台长梁锦祥喺呢度恭祝大家龙马精神，万事胜意，旗开得胜，吉星高照，香港建国。 大家好，我是香港孤儿的 Tiffany， 我是阿成， 我祝大家金银满屋， 咁我就祝大家恭喜发财，平安是福，仲有喜气洋洋。咁我哋就最後都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各位聽眾新年快樂！我係合眾為色嘅廖南啦，咁就祝大家身體健康，因為咧我哋抗爭咧就一定要有良好嘅體魄嘅。咁猴年咧就希望香港嘅國運亨昌啦，大家武運興隆。 哇，廢啦！咁啊，恭祝大家就恭喜發財，亦都係新春愉快啦！ 大家好啊，我哋中流奇俠，我係袁紹， 我係 Alan。 咁我袁紹咧就祝大家喜氣洋洋， 我就祝佢恭喜發財啊！ 多謝多謝， 新年快樂！ 第二節回來了、有一點外面的說，就是說2月21日 MyRadio 有這個新春團拜，有兩個時間的、想參加的話可以去 MyRadio 那裡看，同埋揀個時間和報名啦，樣、即如無意外我都會在這裡、應該是夜晚那段時間，因為早一點那段時間我可能還在睡覺咁啊，講完啦，呢個外邊嘅嘢，咁啊，即係選舉嗰樣嘢咧，仲有好多，仲有少少嘢講嘅，就係話咧，即係啲老屎忽嘅嘴臉嘅問題。咁啊，其實都唔係有人講咧，我都唔知嘅，因為我冇聽啊嘛。就係話吳志森咧喺 D100 嗰度，應該係 D100 啦，我估。即係吳志森喺開麥就話：，既然呢班人唔信任議會嘅，咁你做乜本土派做乜要選入去啊？咁樣，即係屌咗幾次咁樣。即係講幾次，你既然唔信任我議會，點解要選入去啊？咁樣，你覺得呢個嘢點咧？ 我話咧，唔係我首先覺得個選即係呢一次唔係淨係一個選， 淨係關於選舉， 係啊， 即係議會裏邊嘅嘢。 係啊，唔係就係關於議會，淨係成個氣勢嘅問題。 爆發咗騷亂之後，你點睇呢個騷亂？ 嚇、講騷亂定係咩？即係對於呢件呢、這個選舉 呢個問題，即係吳志森佢講， 你係。應該是直情是一個民意取態的表現咯，係啊，表一個表現咯，即係人佢即係梁天琦佢哋已經係參與到咁樣嘅程度啦，喺一個社會嘅運動上， 即係佢已經去咗半空度，你跟住揾隻手托住佢，定係等佢跌落嚟死咧？ 係咯，即係同埋你成係好似做一個。其實是一個全部即係選民的表態啊，或者全部人一起去講，亦都是認同啦，甚至是讚許呢些人做的英勇行為啊咁樣。 我覺得就我不嬲都唔中意，我不嬲都話係議會係失效嘅。 係。 唔係佢哋咁講都咁講㗎，唔係我講㗎，成日都話議會失效㗎啦。OK， 議會失效咁，所以我都認同佢哋話議會失效，所以咧。有人話要去衝呢個立法會咧，我覺得冇問題㗎。 嗯。 因為咧衝爛塊玻璃咧咁簡單咧。都係利息都未夠還㗎，因為成棟立法會大樓咧燒咗咧，其實都唔可惜㗎。 同埋佢入到去之後就可以直情係可以內外夾攻，即係唔係就係講唔係就係講議政上啊？就算係有乜嘢 他自己都會講話，佢想去 會做任何嘅嘢，包括犯法同埋合法嘅都會阻止佢想做， 同埋會爬上去主席台啊嘛嘛。 揮出第一拳咯，我估係。 我知 係咯。anyway 即係話其實立法會咧冇呢個認受性咧，係大家都成日講噶。立法會咧係衰到咧，你啲人咧都未喺度坐喺個位度咧，佢已經為表決噶，即係東北嘅時候。 嗯。 因為咁嘅立法會咧，其實的確係無效噶，所以咧去話衝立法會嘅時候咧，呢啲高呼議會無效嘅人咧，又喺度屌啊！ 嗯， 即系话其实你究竟系觉得议会有效定冇效噶？即系有效嘅话，你就会觉得梗系冇冲啦。但系问题之前你又喺度喊苦喊屈，又话议会冇用啊，制度暴力啊，又通过咗啦咁样。 嗯 ，OK， 肯定通过咗。咁所以而家话，既然咧冲咧，你就话冲烂个立法会大楼咧，你话太暴力啦。OK， 我都就你。咁选紧入去瘫痪佢都得啩，系咪先？呢个好非暴力啊，系咪先？又唔系炸冧咗个乜嘢？就系、是。選個人入去嚟去令到呢個不公義嘅議會不能運作，不能再去蠶食我哋啲資源啊嘛。 嗯。 咁有乜問題咧？而家係冇 contract diction 嘅喎，係議會係無效。第一，議會係無效。但係問題係你唔去揾緊阻止呢個機器運作嘅話，其實會繼續運作落去噶嘛。 應該係好似應該係講話，我哋係要用任何嘅方法咯，無論係。 包括進入呢個體制嚟， 行動同埋議論上或者係乜嘢，甚又總之所有嘅機會去全面反抗咯。 而我唔認為楊岳橋同埋公民黨係會去做去 stop 呢個機器嘅一個人咯。 嗯， 因為你係幾年前啦，又係幾年前啦，你竟然係修改呢個議事規則，令到呢個機器不公義嘅。冇代表性嘅機器運作得更加暢順，嗯、更加不受阻礙，加翻個防護網俾佢咁樣。咁、 嗯、 但係你同時又話議會失效咁樣，咁、 嗯、 你想點咧？第二就係咧，第二個就好煩嘅戴耀廷咧喺度話，佢你唔知你雷動計劃係咩啊嘛？但係佢雷動計劃就好似。其實就係好似呢個一帶一路咁樣嘅， 係 即係梁振英講一帶一路咧講咗幾廿次，咁阿戴耀廷咧都講雷動計劃咧好多次，因為咧其實就係講完你都唔知佢講咩嘅一啲旁氏騙局嘅嘢咁樣。總之佢就話咧啊，大家點樣分配，大家點樣含淚咧，咁就可以直選就有好多個議席啦，民主派咁就一天都光曬啦咁樣。佢都冇講，佢冇講一天光曬嘅，但係佢阿三層係咁啦。總之就話去翻去選舉去同佢打，咁如果選舉有用嘅，咁你做咩要佔中啫？係咪先？當然冇佔中，但 佢冇佔中，佔咗少少一段時間仔。 但係佢，但係話即係話抗，就係呢、就是這個選舉裏面解決唔到嘢，所以先至公民抗命啫嘛。咁、公民抗命失敗咗之後，咁你咪收皮咯？你咪即係話公民抗命呢樣嘢失敗咗之後，其實你又唔可以進化到去暴力抗命，即係暴力抗命或者革命嘅時候。你不願意你的雙手是沾滿這些血的時候 OK 啊，你就收皮，我都會尊重你的，但你又出來說、哎、大家不要，大家既然這個公民抗命是不行的，我們回去選舉台玩。 我不明白為什麼他不就這樣很乖乖地去教書就算了， 為什麼要這樣呢？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他就說現在這個旺角騷亂之後 就啟發了他一些東西了， 他就說令到他更加認為雷動計劃要實行。我覺得你很想我覺得戴耀廷在這裡要鄭重要講的就是戴耀廷真的很無恥、啊、即其實你是抽緊水、啊、即是說他就在一些、大家都覺得六神無主的時候就說嗱，我這個救世一般的計劃呢就可以救到大家的了，即是大家最心神恍惚的時候呢就叫他說買金啦，轉手出去賺回一倍的樣，你這樣跟那些什麼阿婆錢那些人有什麼分別，即是在條街上嗱，這個什麼呢嚿石唔知咩卖翻出去啊，赚几多钱几千蚊啊咁样。喂，而家大家六神无主嘅时候，你就同我讲话雷动计划不单止系可行，仲系可以一定要实行。 我觉得冇乜人理佢、啊，反而 系就得我理。 系咪 啊？我估系得我理。 我唔觉得，其实我唔觉得有人好迷惑，我知人迷惑都系讲紧另外完全另外一样嘢啦。我唔觉得，即系我唔明，我冇乜听过好多人。是不是沒有聽過人，我就沒有說沒人說雷動計劃，什麼鬼的計劃，是不是那些 Avengers 那些 來的，他不是真的一帶一路咯。 是啊。 梁振英都說了很多一帶一路的。但是你知道你說不說出一帶一路裡面的什麼？不知道。什麼來的？ 總之就係一個好多 jargons 咯，好多好多呢啲咁嘢。咁但係佢其實都係呢啲搶佔，叫做搶佔呢、這個輿論嘅一個方法咯。 搶唔到啊，咁好差。 搶唔到，因為佢都冇進入個問題。而家進入，而家最基本嗰個問題就係話投楊岳橋好啊，定係投呢、這個？ 梁天琦好， 冇 人谂， 冇人谂过嗰个话，唉、哎，我哋可以咩啊？因为其实呢个太实在太空泛啦，佢呢、這个所以呢啲咁嘅嘢。咁但系我希望佢哋即系，其实我觉得喺自从暴动之后咧，其实香港嘅上一代系完全失去咗咧，系、六神无主，完全失去咗咧，即系究竟点样阅读而家呢个香港，系失去咗能力。佢喺度交一味交讲翻以前自己嗰啲分析框架咯。即係，但係佢係冇明白到，而家唔係話佢即係最即係戴耀廷仲講緊選舉一樣 啦。係啊，佢直情就係講選舉啦。而家翻睇翻即刻開嚟睇下，所以佢話也可以說在暴力與非暴力的公民抗命兩者皆無下限，我們別無選擇，只剩下最後一仗。 都未真係暴力革命， 就是手中那抗命的一票， 亦都唔係非暴力，亦都未做到過其實。 是啊是啊， 非暴力不是 hea 做的嘛， 是 非暴力是用非暴力的方式去很努力地做的嘛，但問題是這兩件事都被你們是即一個沒有戴耀廷 的非暴力或者暴力行動，我想都會成功的，但是第二是沒有戴耀廷咯，但是沒有他的朋友陳建文咯，我想是、 陳建文真的很人真， 陳建文是一個仆街的，基本上這些人其實在這裡是說什麼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都是沒有，都是沒有說服力的，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本身他就只是扮我想改變，其實他不想改變，其實很多人都是扮想改變，有人就等於說立法會、沒認受性，立法會已死，立法會什麼什麼什麼爛了塊玻璃來威哇鬼叫，是不是？你其實即係簡單啲嚟講，大家好多人都協同好龍咯，即係條龍出現咗嘅時候，咁佢真係驚。但實際上咧，你都未真係見到條龍，你見到佢啲鱗啫，你見到佢條尾啫。咁但係佢話我咩？經過旺角騷亂之後，勇武者展示 係有見到， 但同樣不能改變什麼。喂，咁你喺度話佢同樣不能改變什麼？但係問題係人哋起碼咩幾好多條罪。重過你好多，你乜撚嘢都冇做就話佢哋冇撚用，即係呢啲係無恥咯。呢啲講法係你醜唔醜嘅啫，戴耀廷，即係話誒你冇撚用㗎啦，即係坐喺屋企咁啊，冇撚用㗎啦咁樣，即係咁咩先有用呢？就永遠都係除咗你嗰套嘅咩都冇用。嗱，你嗰套咁嘅公民抗命啊，咩SM 佔中啊，俾你試過啦，係咪先？俾你試過之後，咁你又唔去自我批判咗翻，唉，都係冇撚用，我都係收皮算了。你仲喺度做一個判官角色，話嗱咁樣係冇用嘅，咁樣又冇用嘅，咁係咪先？即係一人嘅即係基本嘅羞恥感係咪咧？讀得書多就冇用。 我唔係好明佢嗰啲 target audience 係咩人嚟嘅，所以就算而家走翻出嚟， 旺角嗰啲黃絲咯，旺角會都有啲黃絲噶嘛。 我唔知啊，我乖乖地去教書咪幾好咯，即係仲可以保存翻個。即系唔好出嚟俾人闹先咯，起码 即系自己留翻个美名或者留翻个 都冇噶啦，其实不过 收晒 都冇咁 臭 啦， 好臭名远播，遗臭万年咁样啦。系咁啊，系啦，咁即系政治嘅嘢，其实去希望系咁。 靠你紧密留意啦，应该冇乜人留意嘅，因为 系啊，我都觉得自己好臭。咁我咁啊。今日17號嘛，三日之前咧情人節嘅喎， 係 情人節咧，咁啊嗰陣時咧睇到一篇嘢咧，佢講呢個 open relationship 啊，咁啊， 哇你咁 sharp cut 嘅突然間， 咁啊覺得好 sharp cut 咩呢個？ 係啊，你突然間由政治去咗， 係啊，大家感情情緒咁樣，咁就係啊，嗰陣時就見到一篇嘢咧，咁佢嗰篇嘢咧係一個。我都認識佢，因為我好耐以前咧，大家有冇記得咧？我喺好耐好早嘅時候咧，請過一個嘉賓叫王傑嘅。咁王傑咧就係呢篇文嘅作者嘅男朋友咁樣。咁佢而家台灣嘅咁樣。咁咧呢篇文嘅作者叫 Lala 咁樣。咁其實係一個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左的人，很左很女性主義 的人，他、但其實他是被左膠是屌的，他Lala， 因為我覺得是他 太左了、左膠覺得他太激， 左膠覺得他太激， 左膠覺得他太激，和不合群，和不是說我們那些東西、 即不是用同一種語言、雖然 有，即等於 他是覺得暴動是 OK 的、 okay、 暴動是有合理性的， 是終極左派嘛， 左啊，左到是即馬克思不講暴動講乜撚嘢啫，係咪先？最後就是階級分析嘛，唔係之後最後就是暴動、okay. 通過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革命啊嘛，即係嗰啲啦，即係比較 orthodox 啲嘅左翼啦。咁佢都係一個女性主義者嚟嘅，我相信係。咁佢同何適瑩應該唔同嘅。咁佢有篇嘢咧就講呢、這個話佢講佢以前嘅一啲感情經歷咁樣啦。佢都公呢、這個係公開嘅，咁我都講少少。因為我都佢令我諗起即係 open relationship 呢樣嘢係真係好得意嘅，但我又冇乜 address 過嘅嘢咁樣。咁佢就話咧，其實有多年嚟咧，佢都實行緊所謂嘅開放關係。咁咧，其實而家諗翻咧都有啲後悔啊，因為佢其實佢唔係反對呢個開放關係，而係認為佢自己一直以嚟咧都係扮開放。 係。 其實咧，佢唔係真係咁成熟係實行緊 open relationship， 而佢只不過係咧因為害怕相信一個人啫。咁佢咧就認為，既然所有關係都會結束嘅，咁希望越大又失望越大，咁不如唔好追求啦，唔好開始啦。咁想拍拖同唔想拍拖嘅矛盾咧，就會令佢開始戀愛好輕易咁，但亦都感到唔安全。咁所以咧，既然係咁嘅話咧，追求永恆嘅愛情咧係唔可能嘅。咁佢不如咧就追求一個好快會結束嘅感情，因為起碼嗰個可以結束嘅感情，嗰、那個結束嘅嗰點咧，起碼係自己可以預計得到。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佢唔好唔安全嗰、那個，即係佢覺得有不安全感嗰樣嘢咧，係勁到咧，佢唯一可以捉住嘅咧就係話，我知道你遲早都會飛我。或者我知道你，我知道我遲早都會有第二個嚟去，即係嗰個不安全感裏面最安全嗰位係我哋會散嘅。 嗯，或者somehow佢 control 到啦。 係，因為佢講可以話嗱，係咪啊？我同你講啦，冇用啦，即係呢樣嘢啫嘛，即係話最安全嗰樣嘢就係我哋確知到自己失敗。 嗯，我知點解會咁樣 sharp cut 過嚟啦，因為我哋頭先講話咧，我哋頭先講話有好多人咧都係喺度扮抗爭啊，以為自己係抗爭緊啊。 咁扮開放關係其實唔想成佢，即係佢裏邊有少少 reflection， 即係有少少自我反省，即係話 即係其實唔夠認識自己，或者 對呢、這個如果呢個開放關係唔夠開放咯。 嗯，即系唔系真开放啦， 唔系够认真咯，佢都系咁写嘅，咁就佢又发现咧，佢后来即系佢所以话佢呢几年里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男仔来来去去咁样，但其实咧佢都系冇去摆心机落去，或者冇去认真，因为怕受到伤害，所以唔认真，冇投入，所以咧，但系就唔系呢个开放关系。不过当时我谂佢系会有一种觉得自己有开放关系嘅错觉，咁樣， 或者佢自己以為即係佢都係主張啦，起碼理智上， 佢都主張嘅。我諗理智上，但係自己係咪可以做，或者自己嗰種係咪呢種咧，就唔一定。咁最後咧，佢就話：後來我果然求人得人，走咗好多年嘅開放關係咧，同好多伴侶都不來也不去，又冇出口，感覺好獨立、好激進。其實底牌係害怕付出，害怕坦白。有時候很愛卻不敢說出口，怕對方會立即拋棄自己，或者另一方面因為自己話呢啲好多。咁佢話後來咧，佢發現好多人咧，好似佢咁諗嘅都好多嘅，即係話覺得自己好激進，覺得自己好獨立咁樣。其實我覺得呢個即係任性咯，簡單嚟講。即係，但係我覺得如果一個人任性都冇問題嘅，但係我覺得係一個人要認識到自己嘅任性，即係唔好將佢frame 到話呢個係女性主義咁樣，或者呢個係呢個性解放咁樣，即係我覺得係咁一個撲街就係一個撲街咯。 自我 安慰咯，或者自我粉飾咯，呢啲其實即係唔坦白咯對於自己咁樣。佢就話好多基圈嘅朋友咧， 口講忽一對一，口中的傷口其實都沒有面對過。總之佢就成篇嘢都係有 reflecting 咁啦，即係 日記嚟嘅，其實係 唔係放閃嘅？其實佢係放閃嘅，即係佢有佢嗰張相係同佢男朋友。 哦，即係佢終於揾到真愛啦！ 即係佢其實佢其實係話自己揾到真愛。 哦，咁樣樣嘅，咁點解你睇呢篇嘢咁感受咁深咧？ 我又唔係好多感受嘅，因為我又冇即係我因為其實我對呢篇嘢冇感受，所以先講下，因為 係 因為即係我哋一路都有聽過咩，即係 open relationship 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即係好似鬼咁咯。 嗯。 聽日拖日見又冇乜見過。 即係你身邊嘅人冇真係有 open relationship。 冇啊。 咁佢嗰篇嘢係咪裏面講話自己以前係深受傷害啊？即係有一個好大嘅 trauma 之後先變成嚟咁。 係係，我知道係，但係總之佢有幾年係咁咯。 即係有少少似嗰啲災後創傷， 創傷後遺症， 後壓力後。 但係我覺得嗰個問題係而家係好多人係即係真正開放關係咧，我覺得其實好似密宗。 嗯。 咩？即係密宗去話去搏嘢咧？你就係搏嘢嘅時候咧，體察到咧，即係情慾嘅虛無。 嗯。 咁但系問題呢樣嘢一定係會俾嗰啲咁嘅上司就呃人噶嘛，呃信徒噶嘛。 咩上司啊？上司。 上邊個司 即係上司上司。O K。 即係一定係會俾嗰啲人走去攞嚟做性交轉運啊。 哦， 係。即係有呢、這個係有呢樣嘢，那個經驗就咪有寫呢樣嘢。咁但係邊個做到咧？ 嗯。 佢 未必有個宗教意圖嘅。 我知道就係差唔多嗰樣嘢，就係話。 嗯。 理論上是可以做到的有一樣嘢，但實際上只會變成咁嘅啫，只會變成性交轉運嘅，即係話理論上開放關係咧，即係沙特西門波， 西門波啊， 係咪真係可以？即係你係咪沙特先問下你自己？你係咪西門波啊？ 你係咪西門波咁型先？ 即係作為我一個凡人嘅話，其實例如你有個 SP 咁樣，咁你有個 SP 咧 ，sex partner， 咁你會覺得？一次兩次之後你會開，即係人會有妒忌心噶嘛。 嗯。 咁嘅時候佢就人就係咁撲街嘅，就話就會覺得，我去出邊揾第二個咧，係根據我哋個 rules 咧係得嘅。 嗯。 但係當你去咁做嘅時候咧，我會心裡有啲唔舒服。呢種唔舒服慢慢就擴大。 嗯。 最後咧你控制唔到。 嗯。 咁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即係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好好。大家為了去解決咧，愛情熄滅咗，或者係會有可能一個人同時會有幾段關係，或者會有不同嘅人中意，或者會中意唔同嘅人，嘗試去解決呢個咁嘅，即係拍拖或者結婚之後，只可以係一對一呢、這個嘗試去拆解呢樣嘢。但係 so far 就係聽得多啊，見得少，成功嘅人亦都更加少。 避免了一個藉口，即是給了一個自我保護的藉口，也都給自己一個藉口去 不用 commit 任何東 西，是不用 commit 任何東西，不用負責任，不用限制住自己這樣。 你有沒有聽過你的朋友 是崇尚這些東西，或者很型的是 open relationship？ 沒有。 會不會基佬多啲咧？我覺得我唔知啊，因為個篇文話 我有啲基嘅朋友係咁樣嘅，即係同性戀嘅朋友，男同性戀啫。因為我都之前一路以嚟大個，即係成長以嚟都幾多呢一類嘅朋友嘅。 基 friend 係基 friend， 咁咧佢哋好中意帶我去佢哋嘅地方玩噶，唔知點解嘅嚇，因為陪下佢哋咁樣啦，又好似冇威脅性咁樣。 一齊夾仔咁樣。 係啦，類似啦。咁跟住佢哋就會即係會話俾我，成日話俾我聽，佢幾時又換咗邊一個，幾時又換咗邊一個咁。咁但 係 其實又佢哋個唔係一日，其實都有專一嘅人嘅。 係，我冇。但係我呢個節目係。 唔需要去守呢、這個政治正確噶嘛，我哋唔需要話，其實 同志， 其實同志都係有乜嘢都係忠貞嘅，我哋可以講翻。 唔係，因為我講緊嗰啲朋友有好多而家就塵埃落定咗啦，即係真係落咗地咁樣，但係嗰個都，我覺得佢以前嗰啲都未必係算 open relationship， 即係 只係 換得好快啫， 換得好快， 係啦，就唔係真係即係類似互相知道對方嗰個存在而有接受到啊，即係佢其實我唔知個文章嗰、那個。女仔是迷添噶，即系嗰个叫做 so called open relationship， 有很多个男人咁样。 系啦系啦，可能只系好多男人，而对方又知道佢花心，咁就叫做只眼开只眼闭，俾佢出去玩咁样。但系咪真系一个真正嘅 open relationship 就未必，我唔知啦，因为我亦都唔识佢。 我哋休息一阵，再深入啲讨论。 好啊，讲戏。